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近4级，最高气温36度。总体来看，今夜的雨和明天的高温对于交通出行呢都会造成影响，请您外出时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是我们每天的内容。我们在节目中主要是咨询和解答，大家可以咨询问题，我们在节目中解答，探讨我们生活中每个人可能会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所以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来咨询。咨询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把问题可以发给我们，还可以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把问题留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啊，过去咱们在节目里说过这个妈宝男哈。 对。 那有朋友问一下妈宝女。这位男生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我女朋友是个妈宝女，啥事儿都跟她妈说，而且经常嘴上挂着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我妈说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妈问咱俩如何如何，今天我妈建议咱们到哪儿去，等等等等哈。他说，这个我呢挺喜欢她的，她很可爱，但是啊，我有点顾虑，她是个妈宝女，这两个人谈恋爱就跟和岳母谈恋爱一样，到哪儿要去吃什么喝什么，到哪儿安排什么活动。啊，还都得岳母来安排，如果没有按照这未来岳母也就是他妈的安排，他就会给他妈打一电话，他妈确认过之后，然后我们才可以。只要到了吃完晚饭，他妈算着差不多的时间还没把他送回去，他妈就开始给我打电话，要么就给他打电话等等，就是他妈管得宽。我想问哈，这个我看了一下哈，听说这种女生啊还是有被改造的希望的，这种女生可能是未嫁之前从母，嫁了之后从夫。但是呢，我想问问咱今夜私语时的心理老师哈，就这种妈宝女能不能改啊？能不能在结婚以后她就听我的呢？现在她非要听她妈，那就让她先听吧，但是结婚以后我觉得还得我说了算，不能岳母说了算，对吧？ 过于乐观。我觉得为什么说过于乐观呢？因为你看现在他的这个女朋友完全听他妈的啊。 对，真是个妈宝女。 这个男生呢做了一个美梦，说哎，完全结了婚之后完全听他的。 嗯， 听你的难道就好了吗？ 嗯， 他天天腻着你，天天围着你来转，天天甚至于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没有你自己的空间了，然后你觉得就舒服了吗？啊，这个妈宝女她的典型特点就是一个妈妈，这就是这俩，我们心理学上把这种关系称为共生一样，就是这俩人都捆绑在一块了，就是说一个人生病，两个人都有病，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她 说这个结婚之后呢，完全听从这个他的啊，跟着自己从夫听着丈夫的啊，这个其实这种状态呢也未必好，除非就是你愿意， 嗯， 你愿意就是说，因为妈宝女好，这位男生呢，他的这个做的这个梦呢，我想把他戳破，就是说啊，你现在看到的是他完全听他妈的， 啊，嗯， 他是个女儿，好了。如果你说的他结了婚之后从夫，他可不是从的夫， 嗯， 啊，他是从爸， 嗯， 啊，你就摇身一变成了他爸了， 哦， 啊，然后呢，在这呢，他如果真有那种转变的话，你就成为他的爸爸了。然后呢，所有的一切，咱们姑且按照这位男生他的想法，就是这个女孩跟他妈已经切割了，不再听他妈的了，但现在呢，完全就是。把丈夫当做了爸爸， 嗯， 然后呢，所有的一切呢都要让丈夫来去做主，然后另外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他会天天盯着你，他离不开你，嗯，一旦你在外边有应酬，在外边没有时间，没有按照他的时间约定回家，他就胡思乱想，跟着想的很多。 对。 另外呢，万一他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话，小孩子嘛就要无理取闹， 嗯， 那你能受得了吗？ 嗯。 是吧，小孩子，我们说为什么跟小孩子讲道理不行呢？小孩子不讲道理，不知道道理， 嗯， 小孩子就是我想要啥就是要啥， 嗯， 我想要这个东西你就得给我买，你不买我就在又哭又闹，直到你给我满足我的愿望为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呢，你要如果你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来去跟这个女生交往的话，那我再提醒你一下， 嗯， 啊，这个未来的发展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好。 嗯 啊，你的，如果你真的想去改变他，真的想去该帮助他的话，是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这个女生实际上是不独立的。 嗯， 然后这个女生首先意识到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是不健康的，啊，处处都是问妈啊，一切都是按照妈的要求来，如果违背了妈的意愿呢，妈妈会怎么样？ 嗯 啊，比如说妈妈突然就接受不了了，又吵又闹还是怎么着？啊。 嗯， 那就这个女生呢，她的这个女朋友呢，在学习慢慢跟妈妈分开的这种生活。 嗯， 我觉得她如果想跟这女生交往的话，这个女生慢慢的独立性相对多一点。 嗯， 这个时候呢，你跟她相处或者你们结了婚之后，才会过得比较快乐一点。 对， 啊，不是说呢，她这种状态原封不动打包，然后到你这边摇身一变，变成了就是说跟你的跟屁虫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说了算。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单单是你说了算， 嗯， 你还得包他的一切，就像他现在是个妈宝女一样，那很显然就是说，在他的家庭里边，他妈把他的一切都包了，他要买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所有的社交活动，将来谈男朋友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妈妈给他限定的。 嗯， 那是这样一个人， 嗯 啊，所以他完全没有独立生活的。那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生活的话，你时间长，你是他丈夫，你会感觉到很累。就这个人完全无能力独立生活， 嗯， 就是像寄生在你身上的一个东西一样，啊， 嗯， 你好他也好，你不好他也不好，甚至于他有些愿望你没有得到满足的话，他我们说寄生的东西，就是说他还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侵害， 嗯， 啊，他不是一种陪伴，而是寄生，他要在你身上索取很多东西， 嗯， 你能一直的给予他吗？ 对 啊，我们说物质层面的东西可以给予他， 嗯， 但是心灵的层面你可以给予他吗？你是给予不了的。比如说他把你当成爸爸之后呢，他要的是无条件的父爱， 嗯， 你对我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我又哭又闹，我无理取闹啊，我所有的折腾你都得去包容我，因为你是我爸， 嗯嗯， 是吧，爸是唯一的啊，你又不是我丈夫，你是我爸， 对， 所以一切你都在包容我， 嗯 啊，我爸肯定都不会，我妈肯定只是在这种条件下肯定会怎么怎么样，你都受不了， 嗯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非常之难受， 嗯， 啊，所以我刚才给这位男生指了一条明路，就是说如果你真要想跟这女生交往的话， 嗯， 你得让她学习着慢慢的成长， 嗯， 啊，慢慢的学会独立，是吧？ 嗯， 独立跟自己的妈妈的生活呢，先学会独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以后我们再出来吃饭的时候啊。然后没到点回家，你妈打电话的时候，你怎么给她解释？ 嗯， 你怎么给你妈说？啊，如果你回家晚了，你妈生气了，你怎么样去面对你妈？ 嗯， 等等，你跟你女朋友演练这个， 嗯， 啊，让她慢慢的独立起来。这个时候，你将来跟她去相处的时候，那种生活才会比较舒服一些。 对， 要不然呢，你可能是 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 对， 那这个这可能那就是一个负担了，而不是一种快乐了啊。 嗯， 他现在只看到的是这个妈妈对这个女儿的控制。 嗯， 啊，就控制的那么得心应手。他觉得我将来成了我媳妇了，我也可以随意的控制她。 嗯， 啊，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被控制的这个人的力量。 嗯， 啊，是吧？我说小孩子有的时候闹起来，那你是受不了的。 啊， 所以这个如果这个想明白了，再去跟他交往，你可能就会把握好比较适当的尺度。 嗯，对。所以嗯，你要想明白了，当然你也可以和他有更多的交流。 对， 对吧，就是说现在看到他是很可爱的，因为你看到了他小孩子的那一面，又乖又听话。 是啊， 但是他什么时候能长大呢？他有没有具有这个长大的空间呢？ 对， 看来他妈妈是对一个20多岁的一个女生，已经谈恋爱的女生，依然是不放手哈。 对， 哎，这就是妈宝男和妈宝女，嗯，他们的共同的一个特点， 是 就是，他们的妈妈们，即便在自己的孩子长大成年，该独立应付生活的时候，依然还会把孩子的控制权牢牢地放在自己的手里。那妈妈们当然是出于妈妈们的爱，他们会担心，他们会觉得你处理不好这个事儿，你这个看人看得不准， 嗯， 你不知道这个恋爱应该怎么谈合适，嗯，所以每一步呢，那妈妈都要参与其中。 对，就是妈妈往往会认为我的是对的。 嗯，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 嗯， 啊，然后不给孩子任何试错的机会。 嗯， 那么这孩子也不可能成长起来，那么这孩子也越来越变得依赖他妈妈了。 嗯， 啊，如果到了20几岁之后，他就觉得这生活过得多简单呀，我不用去想应付这个应付那，反正我妈妈我爸都给我摆平了。 对， 啊，我不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嗯， 所以说妈宝女或者妈宝男他们的工作特点就是没有责任感。 嗯， 他无法承担责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别人决定的，错了也是别人的错。 嗯， 啊，不是我做的，因为你们让我这样做的。对了， 嗯， 啊，他也没有什么自我价值感啊，因为是别人做的决策。 对，嗯， 啊，所以这个妈宝男和妈宝女如果要成长起来，就是我刚才说的得独立起来。 嗯， 跟妈妈爸妈妈跟妈妈分开了啊，让妈妈证明给妈妈看啊，或者说我离开妈妈我这样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哪怕我做错了，我可以不断的尝试，啊，这样反而是健康的啊。 嗯，有一位哈，他说这个他想问一下哈，他说这个我的男朋友啊对我说，因为他父母呢不同意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男朋友说我们先不要领结婚证，我们先同居。住在一起，那结婚以后的一些生活用品啊什么的，现在暂时先都不买。我们呢，就是先暂时的，住在一起。将来他父母如果同意了，然后呢，我们再搬到他父母给他准备的结婚的房子去。那么我问他什么时候可能同意呢？他说他挺希望我们能够先怀孕，走到这一步，他父母一看生米做熟饭。而且呢连宝宝都有了，那父母就不得不同意了。我想问问你们哈，这样的要求你们觉得会怎么样啊？反正我心里边挺纠结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我是挺爱他的，他呢也挺爱我的，他父母啊就是因为我家是外地的，所以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那么如果真的将来有了宝宝有了孩子，你们觉得他父母会认可我们吗？ 哎，我觉得这又是把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让我们来去做判断。 好难做判断是吧？ 他父母接不接受你，我觉得这个我们很难去做一个预测。 嗯，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是跟这个男生去交往。 嗯， 啊，这个男生对你来讲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安全的？ 嗯，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跟他同居，然后这男生又提出来一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挺合理。然后呢，我们未婚先育，先斩后奏。 嗯， 啊，然后这样的话，生米做成熟饭，我爸爸妈妈不得不接受。 嗯， 啊，那即使他爸爸妈妈不得不接受了，那爸爸妈妈，你未来的公公婆婆仍然是对你仍然是不满意的。 嗯， 那你走入这个生活之后，而且你看，这男孩子也说了，我们 等到生米做成熟饭了，哎，我们再搬回我爸爸妈妈给我准备的房子里头去。 对，对， 好了，从男生这个表述里头来看呢，我觉得，他还是有求于他的父母的。 嗯， 他在他父母面前还是很被动的。 嗯， 啊，完了，我们可以设想另外一种做法，这男生的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那父母同意不同意，我都要跟你结婚。 嗯。 啊，我们现在没有房子，我们就租房子住。 嗯， 我们该置办什么置办什么。 但是这个男生的意思只是同居啊，他现在他没有说要结婚，就是他并没有打算有任何的法律的保障啊。 对， 嗯， 所以这个男生的做法让我听起来就觉得有一点不靠，只为自己考虑。 嗯嗯 啊，不为这个女孩子考虑的这位的，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他真是为你来考虑的话，现在我成年人了，我想跟你结婚， 对， 是吧？我想跟你在一起，我们现在就没有房子， 嗯， 我们当然我们要父母同意的话，我们就省了这一层了， 嗯， 有现成的房子，婚房，但是父母不同意，但是我还想跟你在一起，那我们可以领证，我们可以结婚， 嗯， 是吧？然后父母那边我们慢慢的去 做工作，对。 那么我觉得这是可靠的， 嗯， 这是对女孩子来讲也是负责任的， 嗯。 但现在说的是，哎呀，先同居，啊，生米做成熟饭， 嗯， 啊，然后呢，最后再将父母一军， 嗯， 那样我觉得更被动， 嗯， 让父母会觉得父母本来就够强势了，但现在你弄的用这样一种做法的话，让父母会觉得，父母可能不想他儿子的主意，父母可能想的是你， 嗯、 你这样。贪图你是外地的，又贪图我们家房子，然后你来出的这个主意，那到那个时候解释不清楚的， 嗯， 父母可能会更加的从内心里，哪怕他被动的接受了你，从内心里头更看不起你。 对对，您说的 是 的， 更看不起你， 就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嘛，对吧？ 啊，所以我刚才说了另外一条比较正常的路子，是吧？如果你们俩真的相爱，真的想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可以结婚的。 嗯 啊，不是说我在这先凑合着，先同居，啥东西都不买啊，凑合着，然后最后的结局是倒逼父母。我觉得那样做反而不合适。 嗯， 啊、现在就去规划自己生活，正常啊，谈婚论嫁了，然后生活，哪怕我啊婚姻的仪式简单一点啊，甚至不要仪式都可以啊。那就是我们俩想在一块儿，以后仪式以后我们可以再去补办，是吧？都可以。 嗯 啊，但是唯独男生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危险，不太可靠。 我也不太赞同。 啊、嗯， 对，真是啊，这个你并不知道你怀孕了之后，他父母会不会答应？如果那时候还不答应呢？嗯、你们一直要同居下去吗？ 对。 你们一直没有办法去领结婚证吗？ 对。 你们还要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迎接宝宝吗？况且这个结婚对每一个女生来说都是一件不小的事情。 是。 那么还是希望，这个婚姻能够一旦假如哈，万一不能得到父母的祝福的话，但是婚姻的这个开始也应该在一个合法的范围内，或者说对自己有保护的范围内。 对， 因为法律实际上它不仅仅是说从法律上认可了这个婚姻，它最重要的是保护了双方的婚内的一些权益。 对， 如果你那时候你是合法婚姻，你在怀孕了，那么可能和现在他所说的你的男朋友所说的同居在怀孕了，那个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吧？ 嗯， 哪怕现在咱们说，一时半会儿，就像韩老师说的，你没法住到他父母给的那个房子里去，你也没有办法现在添置很多更好的一些家具啊，什么什么用品啊，但是你至少你得有婚姻做保障吧？ 对， 啊。如果没有婚姻做保障的话，那我们好像都不大赞同现在这个行为，是吧？ 这不可靠的因素太多。 对，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再来看下面有一位问到的问题，想问一下哈，在一家公司工作呢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然后呢这个老板呢对自己就表示出了一些暧昧，老板啊是离婚的，现在就一个人，然后呢经常住在公司里边，然后感觉这个老板呢对自己就是有那种追求的意思，然后因为他是老板，一开始呢我就 不大好意思理直气壮的去拒绝，就明明知道他有什么心思，但是呢也就没有明确的去拒绝他。我是有男朋友的，这样的话呢他就认为我对他也是有意的，所以呢他就越发的摆出了那个追求我的姿态。有的时候啊，这个我加班他还帮我订饭什么的。慢慢的我就跟我男朋友说了，我说我老板有点追我的意思，虽然老板是单身，但是呢我对老板并没有特别的动情哈。我男朋友现在呢就逼着我辞职，说别在这儿待了，说毕竟是老板得罪了也不合适，还不如远离，况且呢我们就算换一个地方也没关系。那么我现在呢就提出辞职了，结果呢老板啊就拼命的挽留我。这时候呢我们也不得不把话说开了，我也对他说，我说我有男朋友，我男朋友想让我换一份工作。他听完之后啊，他说你留在这儿吧，我觉得工作上还是很需要你的，我保证这个除了工作之外呢以后很少让你加班啊或者有其他的事情。那这个意思是不是他就明白了我是拒绝他的追求的。可是我怎么和男朋友说啊，再说现在究竟是留下好还是离开好呢？ 哎呀，那就看这份工作，如果是工作的话我们就看他的收益哈，到底只是收益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你将来的发展，另外就是他这些收入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要是你换了一份工作之后这个收入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或者没有太大的，那我觉得换一个也无所谓。因为这个这个老板呢他已经对你有意思了啊，而且他也在他嘴上这样说啊，他如果要是工作的话他可以再换一个人，是这个他可以招人，招人可以招，可以再去找一个人，是吧？ 对， 他之所以要把你给留下来，就是 挽留你， 挽留你。而且这女孩子用了一个词叫拼命的挽留， 挽留，对， 就拼了命的挽留，是吧？就是我们心理学非常关注一个人表述用词语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词语，就说明这个人呢，就是说，特别的，他已经盯上你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你那边是你男朋友啊，要权衡一下，你看失去哪一个，是不是对你来讲更让你觉得对自己伤害小一点，是不是啊？如果说你觉得男朋友可以重新再找，这个人也不错啊，他用了一个词语叫我对他从来没有动情，对这老板没有动情。所以我为什么我听他的表述的词语呢，我觉得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我想反问你，如果你动情了呢？那这是不是就两，是不是那边有男朋友，这边你就会愿意呢？因为人家那个老板也挺热心的，也挺重视你，是不是？我这个说话可能这个女孩听了之后不太舒服，就我说的太直白了啊。但是从你的潜意识的语言的表述里头可以看到，可以我们可以很明显推测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你得真的去权衡一下。到底。两头哪一个你更看重一些，是吧？失去哪一个你觉得对你的伤害更小一点？ 对，如果你和男朋友之间情感已经很稳定，那么假如这份工作的收益也不是特别的高，也不是说你也对这份工作非常的留恋，非做这份工作不可，那么你换一个地方也少给自己招惹一些事端，对吧？因为看来你不一定能完全的把控好这个关系， 对 啊，或者这么说吧，你男朋友已经知道了你的上司在追求你，你们之间这就是一个你们俩都要处理的问题，是吧？就是 你要留在这儿，你男朋友肯定会不放心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对， 对不对？ 肯定会对你们的关系会有所影响，因为你可以不答应，但是那个人呢，那是你左右不了的，而且人家是上司，是公司的老板。 对对，所以呢你如果能离开就离开，如果你实在不能离开的话，那么你可以和男朋友坦率的讲你怎么样会把工作和这个老板的私人关系划分得很清楚。 是 啊， 对，而且老板也已经承诺了不让你加班，不额外的怎么样，看是不是这样。 看是不是如此，你也可以再尝试一段时间啊。也假如你的老板是一个心智比较成熟的人，情感也比较成熟的人，那么他可能也懂得拿捏好这个分寸。 对， 假如你的男朋友也是个心比较宽的人，他不会在以后这个事情上再找你的茬儿，在这个不断的吃你的醋，疑神疑鬼，那你就舒服很多。 是， 但是这双方这两个男人有一个 左右不了， 对，有一个你没有做到的话，那就比较麻烦。 是 啊，那挣多少钱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对不对？ 是吧。嗯，那么我们上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哈，大家刚才听到的就是听友和网友咨询的这些情感问题，我们就暂时的聊到这儿。几分钟的广告之后会是我们下半时段，听友和网友们生活中各种情感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我的微博中留言。那么如果您在北京呢，可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的今夜私语时。如果您想灵活在任何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就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就是听力的听，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嗯，稍后下半时段的节目继续开始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 少一秒猜想能多好，我们就能多出一秒来拥抱。大大世界有太多小小烦恼，让我们几乎忘了要微笑。多希望能让你知道，你在我心中比一切都重要，因为永远是种伟大的情操，在爱情面前我太渺小。不要躲，不要逃，你的问号是我的煎熬，给你幸福也是我向前想，只是说说就算了。少一秒猜想能多好，我们就能多出一秒来拥抱。大大世界有太多小小烦恼，让我们几乎忘了要微笑。不要躲，不要逃，你的问号是我的煎熬，给你幸福也是我向前往的目标。我不想只是说说就算了，别怀疑，泪别掉，每一次我给你的拥抱，在我怀中你清楚听我每一个心跳，都是我决心的讯号。 就算了。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近四级，最高气温36度。总体来看，今夜的雨和明天的高温对于交通出行呢都会造成影响，请您外出时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点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各位记得我们的同名公众号，就是我们节目的名字是一样的，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今天夜间这两个字，今夜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添加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你的问题，也就是你的情感问题可以发给我们，那我们在节目中就能来讨论了。我们再来看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说我老婆很漂亮，我和我老婆结婚一年了，那么我和我老婆这个结婚的最早认识呢，就是因为啊她做销售工作，我是她的客户，然后一看到她呢就觉得诶，这女生长得好看，会说话，做事儿啊说话啊都特别的妥帖，既职业又有女人味儿，那我就开始追求她了，所以呢这个就追上了，现在就成了我老婆了。那么他依然在做着销售的这份工作，只不过从以前的一家房地产公司，那么到了现在的一家卖高端保险的公司。我老婆这个人啊，聪明，特别会利用她自己的优势，她知道她自己漂亮，男客户呢，基本上她都能搞定。所以呢，男客户一来啊，她基本上坐在那儿跟人家都是温柔似水般的聊业务，这就让我心里挺难受的，因为当时就是这样我看上他的呀，当时就是这样我把他追到手的呀。那么现在呢，如果他碰到比我更优秀的呢，他如果碰到比我更猛烈的呢，他如果我们之间的婚姻再出一点点什么小毛病，他接触男人的机会太多了，而且能到他们公司买保险的男人，那基本上还都是成功人士，不成功的他们也不接收啊。而他呢，做的呢，也都是高端客户。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听到，下了班，周六周日，他还经常接客户的电话，他是为他的业务啊，那么这些男客户呢，也找他什么打高尔夫球啦，让他去唱歌了，甚至还约他出去旅行啊，都以谈业务为名。我都知道这些男人没怀好心，可是我就总是不放心啊，弄这么一个老婆真的不放心。她漂亮，又是特别招惹男人的那种漂亮，就是那种又正又温柔又职业，你们也知道哈，这个很多人还是懂的，这种女子总是比较受人欢迎的。我该怎么办呢？我已经跟我老婆苦口婆心的跟她谈过了，我老婆说你就放心吧，她说我现在就是为了业务多挣钱，让咱们有好日子，可是我还是不放心。你说她这是跟咱们秀老婆呢，还是她真的不放心啊？韩老师， 她可能真的不放心。 哦，真的？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描述的时候，因为她是因为这样一个方式得到了她的妻子。OK， 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的男士，他的妻子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男的，他难免就会有这种担忧。 因为他说的也很实在，有比他更优秀的啊，他老婆会不会动心？ 嗯， 其实呢，他老婆已经给了他一个定心丸了。 嗯， 啊、说我这就是为了业务的往来啊，仅此而已。而且这位男士也没有找到一些确凿的证据， 嗯， 证明我媳妇跟他们可能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关系，没有， 嗯， 完全是自己在吓自己。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啊，就不能再延续下去这种猜疑了。如果你要真延续下去猜疑的话，那真的像他说担心的那样，他的这个妻子又漂亮又正又温柔等等这些， 嗯， 所有这些品质，那看起来不是没人要，是不是？ 对， 啊，所以他真的会。真的会这样，所以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婚恋当中，这也是一个很让人纠结的一件事情。 哦，嗯， 包括女孩子找男朋友也是一样，就觉得找一个又帅的又工作又好，待人又热情等等各方面，那这种人肯定都受欢迎。 对， 他受所有人的欢迎，是不是？那你要是担心的话呢，就会让那个人非常不舒服。啊，我觉得人都是有。内心里面都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嗯， 或者规则的，是吧？他既然选择了跟你结婚， 嗯， 没有跟别人结婚，那他肯定心里头，他再怎么样，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个规则的， 嗯， 他知道哪一些是越界，哪一些不越界。他既然跟人交往，他在人际关系上处理的那么好，那这种人往往是他的边界感往往是非常明确的， 嗯， 哪些我可以跟你有，哪些我可能跟你不可能。啊，再往前再进一步，是不是？嗯，啊，所以我觉得反过来，你要充分的信任他，信任你的妻子，你们的关系才可能是稳固的。 嗯， 啊，另外呢，他交往了，比如说他的客户有好多是高端的、有钱的，但这些客户里边有多少个人，我们并不见得说高端的、有钱的，他的性格啊、脾气各方面都非常好。 嗯， 啊，你妻子。他的对待那些人的客气啊，或者说温柔， 嗯， 那看起来就像这位男士描述，完全是职业的需要，是职业的表达，而不是真的就是那样一个人啊，是吧？但他对你也是这样啊，但是他在职业层面可以做的挺好的，他是为了职业的需要而去这样做的，他对你也可能温柔，但是那种温柔呢，完全不是一种职业的需要啊，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珍惜， 嗯， 啊，既然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优秀的这样好的一个人，那你就要去珍惜他，相信他。珍惜就是我觉得珍惜在夫妻关系当中珍惜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相信他， 嗯， 因为你左右不了，是不是？你左右不了你妻子他的一切的活动，你是左右不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让他来自我来约束，那自我约束的话那就是你来相信他啊，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而不是因为你不断的猜疑，不断的猜忌，然后两个人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人一旦被怀疑的话，那种滋味特别不好受。 对， 反正我被你怀疑了，反正我不是个好人嘛。 嗯， 那我去做一些违规的事情也无所谓，反正你已经认为我是这样的人了。 嗯， 我怎么解释你也不听，那就更可怕。我觉得不要往那个方向去推， 嗯， 而是说去肯定他，接受他。啊，反而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会更稳定，但如果你猜疑下去的话，可能就比较危险。 嗯，对，所以，只猜疑是不行的。两个人再走下去的话，这个有的时候猜疑这件事情、怀疑这件事情会越酝酿，越庞大哈。 是，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够特别的自信， 是 吧？ 对， 女朋友漂亮又怎么了？漂亮，她还是你的老婆，她嫁给了你。那么你什么地方是那么的吸引她，对吧？ 对， 你没有看到你自己身上吸引她的地方。 是， 有的时候呢，男人可能是夸大了女人在外面职场上的那个那样的表现哈，因为。那些表现女人有的时候是拿捏的非常清楚的，就是那些就是我在职业上我的职业面孔， 对 对吧？但是呢，这个婚姻和情感是他非常看重的。如果你的妻子是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也很 爱你的这样一个妻子，其实你真的应该更自信一些。 对， 你的不自信和你的摇摆不定，那如果你闹出，你们之间再闹出一些矛盾来，那才会是让你的妻子比较伤心比较失望的地方。 对， 再看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这个人恋爱的次数不多，应该说只在高中的时候高二对一个女生有过好感，也不算谈恋爱吧，后来到大学也就不再联系了。当然后来同学见聚会的时候见面，人家已经有了男朋友了。就是这样的，我的情感经历很简单。那么现在呢，已经工作一年多了，在公司里碰到了一个女生，我对这个女生呢很有好感，我主动追求的她，和她好了之后啊，这个女生就算是我正式的一段恋情吧。但是我才发现她的情感经历太丰富了，她说她从初中就开始谈恋爱，在认识我之前，刚刚进我们公司的时候她还有一个男朋友，后来进我们公司没多久就和那个男朋友吹了。她说多多少少她现在大概谈了有十几次恋爱了。那么我还听到她谈恋爱期间有过劈腿，也有过她自己对别人的不忠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是我真没看出来，我以为她跟我差不多大，情感经历也比较简单。我和他在一起呢，他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跟我谈起来他以前认识的男生，某个某个男生如何如何，某一个男生又怎样怎样，都是他过去交往过的人。当然有些男生他都想不起来了。我仔仔细细地问了一下，真正他谈的恋爱，也就是三个月以上的恋爱，大概是有五段。那么我现在就很担心，我在感情上很单纯，他在感情上很复杂，而且呢他在感情上也和他过去谈过的恋爱的那些人都有过亲密的关系，他现在也和我有了这种比较亲密的关系，而且是我刚向他表白没多久，大概第二天第三天就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一方面就觉得他太随意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我很放不下他，可是我又觉得我们俩似乎在某些方面非常的不公平，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的确遇到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女孩子她已经算过了，谈了11次了， 嗯， 11次了，反反复复的啊，就又女孩子也劈腿过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她很轻易的就会跟人发生亲密的关系， 嗯， 啊。那么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你得看看她的家庭是个什么样子的。这女孩子一般来说呢，她不会是那么随意的一个人。 嗯。 啊，这女孩子听起来好像很随意一样。啊，我跟你认识的才一两次啊，才刚刚认识我就可以跟你发生亲密的关系。那就说明这个女生在跟人交往的时候，她的边界呢，事实上有的时候呢是不太明确的，你看他好像跟人交往的很多，但是好像很有经验，但实际上这个女生呢，在我们说女孩子交往，我们人的这种亲密的接触呢，那是最亲近的，对她的发生呢是建立在我对对方非常的信任， 嗯， 啊，现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对她没有伤害啊，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是另外有原因，比如说我为什么要提到这男生要了解一下这女孩子的父母的婚姻状况， 嗯， 或者他的家庭的一些经历，你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更容易看清楚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会这样， 嗯， 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啊，这样想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这个男生现在的纠结是在于，我觉得他没有谈过恋爱， 嗯， 啊，那么在这方面没有经验，然后突然有一个女生这么主动、积极主动的跟他交往， 嗯， 让那些被动型的男生觉得，哎呦。这个挺好的感觉，挺好， 嗯， 因为自己跟女生交往本来就碍手碍脚的放不开啊，现在突然有一个人投怀送抱，哎， 嗯， 这么不费那么什么力气，然后我就得到他了啊， 嗯， 挺好。但是我刚才说了，在接下来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你的那种担心呢不见得是多余的， 嗯， 因为有可能你也是他第12个男朋友， 嗯， 是吧，第12个 啊，也可能接下来可能是有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的，因为刚才这男生说了，他已经跟十一个人都谈过恋爱了。 嗯。 啊，那么当然，我觉得他说啊，维系在三个月之上的都有五个。 对对，嗯， 都有五个人，那我觉得就是说，三个月以上的或者三个月左右的，才五个啊，嗯，那就说明他这整个关系都是非常短暂的，哪怕是三个月以上，我听起来好像时间不是多长的， 嗯， 这女生的年龄也不会多大， 嗯， 那么在这不大的年龄里面，那我们说平均一年谈一个。这都谈了十一年了， 嗯， 那当时谈恋爱的，他说初中开始，那时候十几岁，那就是说这十一年中没闲着， 嗯， 是吧？有的时候可能一年就要劈腿两次， 嗯， 啊，或者说一年就要谈两三个，就这种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啊，你不要成为他其中的一个人啊！我觉得倒是你借这句来观察一下，观察一下自己， 嗯， 啊，长点经验啊，怎么样去跟一个合适的女孩子交往？那同时呢，你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些女孩子啊， 嗯。 我们也不是说这女孩子一定注定就不是个好女孩子啊。那么，但是起码你在这你要多一个视角来去看一下这女孩子到底是不是跟你合适，到底她的整个成长背景、整个阅历跟你来讲有没有对你有什么参考性的，让你来做出判断。所以我刚才说，提供一个大的视角，看看她的家庭、她的背景、她的成长经历。更有助于你去判断这个女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不值得你去，或者说适不适合你跟她继续交往。 对，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另外一位女生问说，我主动的追男朋友，应该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主动追他吧，他终于答应了做我的男朋友，我当然是非常幸福了，但是我们俩才刚刚交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就20多天，他呢就对我说，对不起，实在是不想和我在一起，他觉得我们俩不合适，我们俩也是这个在他答应做我男朋友之后就发生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可是现在呢他又不愿意再做我男朋友了，我现在真的觉得很伤心啊！我觉得好像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人生目标就是和他在一起，当他说他不想再做我男朋友，觉得我们不合适了，我突然觉得我再也没有希望能留住他和他在一起了，所以最近心情抑郁到极点，而且对他由爱开始生出一些恨，很不舒服，甚至觉得恶心，觉得他既然不爱我，他为什么要答应我呢？ 我觉得这个女生呢，她去追这个男孩子啊，在追的时候呢，这男孩子提出来，比如说他们俩自然的发生了亲密的关系，那这女生之所以答应，那肯定就是这也是她内在的一个觉得，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跟你发生亲密关系了， 嗯， 那我就你的咱们俩的关系就捆绑得更紧密了。 对， 这一般是女生的想法。 对， 男生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觉得对女生的建议呢，那么就是一定不要轻易的，除非你完全接受了这个人， 嗯， 啊，他也愿意跟你交往啊，那么如果你轻易的跟另外一个人发生了亲密的接触，那么你的心里得准备好，就这个人万一有一天他不愿意跟你发展下去的话，你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关系。 嗯， 像他由爱来生恨，原因就在于我已经把我的身体都给你了， 嗯， 啊，我已经板上钉钉，我已经10000的答应要跟你交往了，我心里面已经确定了，你为什么不确定啊？你为什么离我而去啊？这实际上这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啊，不是那个人的想法，并不是说在关系的应对当中，我们经常会告诉大家，并不是说你做的怎么样，对方就会怎么样， 嗯， 啊，只是说。你做你想让对方爱你喜欢你，你做你能够去做的，但是也不要越界啊。至于说对方怎么选择，这你左右不了啊。如果你要觉得我这样做他一定能留在我身边，我跟他发生亲密关系了，他也一定能够留在我身边啊，因为他要对我负责。好了，你这样去想的话， 反而你可能抓不到那个人。 这是最傻的想法啊！ 是 啊，就是说用亲密的关系这个来留住对方，认为发生了这样的关系，对方就可能会和我更长久，甚至我们的关系会确定。那么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想法，你就要承担这样一个后果，就是假如发生了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他依然没有能和你在一起，你怎么办？ 对， 你能不能承担这个结果？ 对，其实如果这女人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她可以回听一下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谈了十一个男朋友的那个女生。那个女生跟她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反例来向她来去证明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女孩子在跟男生维系关系的时候呢，她就用性来维系的。 嗯。 因为她跟男生维系关系，她希望那个男生来喜欢她或者爱她，她没有别的手段。 嗯。 啊，她用性会轻易的能够维系一段关系，很短暂的一段关系。这会让她上瘾。 嗯， 他在跟男生相处的时候，哎，我不知道跟你怎么相处，怎么不知道怎么能够抓到你，让你能够跟我走啊，那我现在用性来去跟你交往啊。我觉得那个跟十一个男生谈过恋爱的那个女孩子，很可能内心里面就是这样一种模式。 对 啊，所以她会跟人一交往，她就会把这种模式拿出来跟别人去交往，其实对自己是有伤害的。 嗯 啊，她是没有意识到，就像有的人这跟别人交往让别人喜欢自己的话，就是买东西，买礼品。 嗯 啊，就像有些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为了能够交到好朋友，自己经常花钱买礼品，买一个这个人那个人， 哦， 然后大家就喜欢我。 嗯 好多跟他交往的原因就因为你得有小吃，有小吃的，有巧克力糖果之类好吃的，然后我们跟你交往啊。如果你不给我们吃的，那马上就翻脸了。同样的跟这个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维系这种关系的时候呢，还是要靠情感而不是靠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亲密的接触， 嗯， 啊，这样维系的关系往往是比较脆弱的。 嗯，对，所以，这个女生呢，自己也要想明白哈，这个女生追男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追到了，那当然是挺好，原本是蛮好的一件事， 对， 但是要知道这个追的过程，那大家是有距离的，在谈恋爱，那么是一个彼此了解的过程。在谈恋爱，如果一方会觉得，哎呀，我们在恋爱中，我们才会发现我们俩并不合适，那这也是理在情在理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谈了恋爱之后，我会觉得，哎，那我们的关系中，我看到了你另外的一面，我对你有了更多的了解，然后我会认为你不适合我。你不适合我和我再发展长久的关系，那么非常抱歉，我只能跟你说我想退出了啊，或者我们不适合再谈恋爱，这个也是正常的。那么所以失恋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失恋后暂时的这个愤怒也是 正 常的，是吧？也很正常的哈。我们就是唯一要提出的就是这种我们发生了亲密的关系是不是能分手。 对， 没有人说发生了亲密的关系就一定 我就一定要跟这捆绑在一起了。 对， 啊， 所以 不要捆绑他。 对，所以我们一再的这个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你要在恋爱当中发生亲密关系的话，你就要问问自己，这个结果就是发生了亲密关系，我们不能在一起，我们不能继续在一起了，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原因，那么这个行为你是不是可以承担？ 对 啊，你如果可以承担那就好，提前想好，是吧？ 如果你要觉得我跟他发生关系了，就说明我们关系已经板上钉钉了， 那是不行的。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伤害更大。 对，可能你会很被动了啊。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每天分享的就是一些情感问题，大家听到的这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是各位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您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呢，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力的听，就是用耳朵听这个听听 FM， 大家可以呢下载了之后收听，搜索今夜思语时或者搜索我的名字孙岩。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明天节目我们再见。